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家人，吴永熙，乐活玩家。 一星期咁就过咗啦，即係又嚟到啊今晚呢，咁其实即係今晚就好真嘅，因为我同阿 Nicole 呢都要係正视啊面对自己，咁啊都喺呢个节目讲过㗎啦，虽然我哋嘅身体呢我都好欣赏啊，亦都好接受，咁但係的确有好多不足。 咩话肥轮啦嘛，我仲记得㗎。 係呢啲不堪回首嘅往事唔好再提啦。 咁可以提啲乜嘢呢？ 咁首先预告一下先，嗱我哋依然係会即係继续啊，即係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就立下咗一个可以话係企划啊，今年嘅我哋呢一晚嘅企划系乜嘢呢，就係、是、我哋要喺暑假七月一号嘛，暂、嗯、定嘛。 好日啊嘛。 好日啊。 系啊。 咁呢就话我个目标呢就係、是、要修身 fit 到呢系我结婚嗰阵嘅时候嘅身形。 嗯。 咁啊 ,Nicole 呢就係、是、要返返去。 当年运动员嘅身形，不过唔系讲笑，你知唔知嗰日节目出街之后咧、 啊， 真系唔少公司嘅同事同埋朋友都特登问我攞翻当年嗰张相嚟睇。 咁我哋嗱喺节目尾声嘅时候啦，即系最尾嗰部分咧，咁我哋会讲下喺过去嘅呢个星期入面啊，我哋有冇做啲乜嘢嘢？ 嗯， 去实现呢个目标啊！ 咁你个笑容可圈可点、啊，吴嘉伦。 留翻节目尾嘅时候先讲啊，而家唔讲住，卖个关子先。咁、今日讲啲咩咧？因为嗱，其实上集我哋都有讲到就系、是、即系个腹部啊，我哋即系哇腹肌啊，好多嘅线条 啊， 马甲线 啊，咁、即系当然啦，其实喺我哋身体入边咁多组肌肉啊，你话要点样练某一条线嘅话，我谂一晚点有可能讲得晒啊，系咪？咁啊，一晚既然好难讲得晒咧，我哋就今晚咧又讲下其他嘢啦，即系咧就系、是、讲下好多时候咧有啲人啊，即系好烦恼啊，因为有时候咧一个人生出嚟咧系。即係幾高幾矮幾肥幾瘦呢係有多時候係整定㗎嘛。 係。 咁當然你話喂你好肥你個人呢係即係好重嘅好累贅嘅。咁你話咁、我咪食少啲減肥囉。咁但係你點都有個底嘅。即 係 嗱我唔知阿 Nicole 身邊呢有冇啲朋友令到你即係可能覺得好眼紅嘅。有啲人例如話 食極都唔肥㗎嘛。 係 啦。咁係眼紅啦。 你知唔知即係嗱我細佬就正正係其中一個㗎啦。由細到大都系好唔公平，即系因为上集我讲过啦，我食即系打从肥咗之后咧，咁你跟住系即系食少少都好吸收啊，唔知点解啊，即系都唔知呢件，都唔知系咪一件开心嘅事，照计系好吸收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啊，咁但系呢一个讲出嚟有少少戚戚然嘅感觉嘅， 即系食薯条阿细佬可以食晒成包，你食一条都觉得你。对唔住啊， 系啊，因为由细到大，你知唔知佢嗱？首先佢食系食嘅份量系比我多先啦，其次系食得好即系放纵嘅。有时候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夜晚食完饭咧，咁大家食雪糕啦，即系我系食一碗仔咁样样啊，佢系成桶啊，佢系成桶有一桶系零零四四，佢系即系自己霸占咗啊，就咁攞只铁羹出嚟咧。 就食 食噶啦，系啊，咁但系仲要系食极都唔肥嗰下先至俾你吓吹胀喎，系、啊。 我都好羡慕呢啲人，我身边都有唔少女性朋友咧，都系咁噶，即系咧出去食嘢，你都知道我当年做运动员啦，咁减磅好辛苦，即系水都唔够胆饮多啖啊，咁但系咧，我身边嗰啲运动员嘅朋友，佢真系。隨便食，但系第二日都可以過到磅嘅喎。 嗰啲朋友你仲敢揾佢食飯啊？ 我梗係唔敢啦！我次次同佢食，我話唔該你打咗底先好嚟，你唔好喺我面前食咁多。 一係你就唔好嚟，索性就唔好嚟啦。如果唔係你打底先，真係嘅喂！你知唔知？我記得嗰陣時候又係咧，我有啲時間突然間之後的起心肝話要減肥咧。有啲朋友你明知咧係喺你面前暴飲暴食，我真係少揾咗好多。 係啊， 因為佢真係唔會就住你嘅係。 同埋我有時即係我自己。个人有少少原则，我就觉得约得个朋友出嚟食饭咧，你唔食嘅好似唔俾面咁样。咁、如果佢食得好多，咪显得我好似唔食咁样咯。 系、因为其实有时候系噶嘛，你同嗰啲魔鬼朋友啊，嗱、即系首先佢饮得你食少少咧，已经算系好噶啦。有时候咧，佢觉得咧，一齐出嚟食饭，你咧好似咧食少少之后，咁你通常你唔食嘢，你做咩啫？你咪翘埋手坐喺度同佢倾偈咯。 系啊， 咁佢又觉得你个人咧。 相计噶，但 系佢又觉得你嘅人咧好唔投入啊！哎、我揾得你出嚟食饭嘅话，开坏啲，咁咧佢咧就会开始咧有啲魔鬼之声啊，喺你嘅耳边度讲啊，话搞乜鬼啊？食埋呢餐先咯， 系啊， 争几远啫？你睇下一块扒啊，加啲饭啫嘛，唔会肥好多嘅。 你冇嗰时听啊？仲有一句好衰，我好中意食薯片嘅，我队友话。一塊薯片你估几重？你量下几重？你食咗佢你会重几多啫？咁样，咁好似又有少少道理喎。但系你又冇谂过，其实佢啲油啊、脂肪好劲，你又真系用做好耐运动先排得走。 咁所以即系我都有时候会系即系避开就避嘅，系啊。 我以为你系魔鬼， 我唔会嘅。咁但系我哋今日讲咧就系讲下有啲时候咧即系唔系讲紧话你本身食得多就会肥啊，或者食得少就瘦，系有啲身形咧你整定即系生成可能系咁样样嘅。即系尤其是咧好得意嘅坊间咧成日都形容嗰啲嘅身形咧系用啲生果做代号噶嘛，即系咩啤梨身形啊，咩咩咩。苹果身形啊， 仲有个香蕉啊， 香蕉真系未听过。 香蕉就其实系讲啲可能你幻想都幻想到啦，香蕉同苹果比 一条条咁样， 系啦，纤瘦啲咯，高啲咯。 咁我哋即系唔同嘅生果，我哋即系今晚慢慢讲先啦。咁你啊 ，Nicole， 你想开边饭先啊？想开边只生果嚟食先啊？ 既然你又话未听过香蕉，咪讲 香蕉 先啦。 喂， 系啊， 香蕉真系未听过，即系嗱，因为。以往好少聽人講話，哇！你香蕉身形，因為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同一個人講話，哇！你呢一隻香蕉身形喎，咁你聽落去感覺話佢究竟係煲啊，係扁啊，定係乜嘢嘢咧？ 香蕉啦，通常咧香蕉講面咧，啲人就會一定會覺得你係講 下秋啦， 係啦下秋，但係好少聽身形 出嚟啊嘛，係 咁，但係我估 都係冇啦，咁樣講嘅話就 係，但係香蕉我估只係配合翻呢個生果系列擺呢個名。 哦、因为通常大家都形容可能就话你成碌竹咁瘦咯，用竹我听过，啊、你成碌竹咁啊你，咁我听过， 系啦，其实 但你成条蕉咁啊，我就未听过啦。 咁你今日听过之后，咪可以咁讲咯。咁但系， 但系喂，咁、啊、你又可能会曲解意思，你一成条蕉咁啊，即系咩啊？弯啊，定系乜嘢？ 冇腰骨啊？ 唔系咯，唔一定系瘦噶喎，呢啲香蕉都有皇帝蕉啊，有 牛奶蕉嗰啲系咪啊？ 咁你真係唔同嘅蕉又唔同嘅，有啲牛奶蕉除咗你话佢幼之外，佢仲系短添嘅。咁点啊？喂，好侮辱喎呢件事。牛奶蕉听到都唔开心啊！同你 我唔会咁样形容你嘅，乌家良放心啦，我唔会离远就同你讲牛奶蕉。 你试下，你睇我用唔用榴莲嚟形容你？你真系啊！ 你个人咁嘅， 成只榴莲咁添啊！我同你讲，你话牛奶蕉啊！ 你系讲得太 fresh， 所以好 green 咋？ 系啊，我话你嗰阵味啊，哦，好有嗰阵鲜香味啊！话你知啊， 你。个人咁样嘅， 系煲紧你嘅，全部都系。 我都话你牛奶蕉咯。 唔系，不过真系你即系讲香蕉身形嘅话，我哋形容一下，其实香蕉身形系一种点样嘅身形咧？就系简单。 其实简单嚟讲就系冇乜嘢特别嘅身体线条嘅，咁就即系学你话斋，真系成碌竹咁样咯。咁我其实我中学时代都遇过一啲咁样身形嘅同学仔，咁我哋就觉得好似纸板人咁样噶。系啊，即系纸板人咁 平面啊， 系啊，同埋嗰时咧，嗰个系一个我嗰个几年嘅嘅师兄啦，即系大我几年咁样啦。 哦， 咁咧佢每次行出嚟好型嘅，双手插袋。 嗯， 咁你都知佢身体冇乜线条噶嘛。 嗯， 咁佢条校服裤咧就好似懒系低腰咁样嘅。 啊， 咁就每次行出嚟咧，都真系好似一张纸咁样嘅，即系直情觉得咧，好似嗰啲咧去外国咪有啲吹气公仔咧，吹气咗之后就会成身摆嚟摆去，你就系嗰种。咁嘅感觉啦， 但系我即系都见过有啲即系好瘦嘅朋友，学你话斋又冇乜线条。咁但系咁相比起即系稍微即系体型肥胖啲嘅话咧，其实佢哋就容易啲靠着衫就去补救呢一样嘢咯。 系。 咁但系即系嗱一到夏天嘅时候咧，佢哋都烦恼嚟噶。咁因为唔通我夏天大热天时，我又着晒大褛又剩咁咧，唔得噶嘛，都系着短衫背心噶啦。尤其是一着背心嘅话咧，咁咧佢哋就好大。烦恼噶啦，因为咧佢哋唔系好中意俾人哋睇到咧自己啊，通常瘦起上嚟，尤其是好瘦底嗰啲咧，真系有少少类近系皮包骨嗰种嘅感觉。 系啊，特别系例如而家大即系夏天。 天興嗰啲咧，好大個夾位， 係啊， 嗰啲背心咧， 係啊係啊， 肋骨好明顯， 係啊，肋骨好明顯噶咁樣樣，跟住後屘咧就搞到即係即係想著嗰啲衫。又著唔到喎，咁於是乎就諗啊，唉，係咪應該要點樣去增磅啦咁？咁好似即係我自己身邊有個朋友就係咯，即係佢又係好似我之前講，好似我細佬嗰啲啊，食極都唔肥啊，咁啊即係好怪，有時候你一班朋友出嚟咧，有一部分嘅朋友就一坐低食飯嘅時候，唉唔好啦，我唔食得啊呢樣，唉唔好啦，我唔食得咧啊減肥啊，唉唔好提啦，我而家身形咁樣咁樣，跟住喺度投訴啊，喺度呻啊，咁嗱，但係有一兩個朋友零零舍舍瘦到嗰啲咧又好極端嘅，又話：唉，我又係好煩惱啊！唉，唉，呢啲等我嚟食啊！唉，我嚟啊，好辛苦啊！唉，攞曬過嚟啊！魚蛋啊，攞過嚟啊，攞過嚟！跟住喺你喺隔離喺度狂嚼，但係一路食一路喺度呻，唉，我飽啦，但係又要食、啊。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咁啊，即系头先就讲咗呢一个香蕉嘅身形啦。咁、除咗香蕉之外，我哋讲下其他生果先得噶。 啤梨、苹果你拣啦。 啤梨、苹果士多啤梨、啤梨、苹果、啤梨先啦。 橙， 橙嘅身形嘅话，橙嘅身形咧，有乜讲？ 就系肥轮个身形咯。 橙嘅袋翻先啦，先讲个啤梨啊。啤梨身形咧，我谂就即系大家听得多啲，同埋都见得多啲、嗯。其实。嗱，据我所知，所谓啤梨身形，即系佢嗰个下围 比较 大啲啦。因为其实啤梨大家知啊嘛，系上窄下阔噶嘛。 系、 咁即系讲紧，其实系其实胸对落啊，定系腰对落已经开始 阔咧？其实应该系腰对落咯，即系好多人都话下盘够稳，就系嗰啲啦，啤梨形成身形。 系即系个屁股位啦，简单嚟讲。喂，咁但系呢一个好似啤梨身形又系女士多啲烦恼啊？ 系啊， 好似比较少见到男人系啤梨身形噶话。 我真系比较少见到男人啤梨身形。如果男人啤梨身形咧，可能就系下肢比较粗，但系 pat pat 嗰个位就冇咁明显嘅、但系女士嘅啤梨身形咧，就真系个 pat pat 好明显咧，系比较大。 其实真系好得意，点解咧？即系我因为我都听好多女仔朋友咧、即系成日都生噶啦。 有好多人讲个原因咧，就系你成日坐。跟住之后坐得多就 pat pat 大，咁但系我真系唔知系咪有科学根据啦。但系你讲起啤梨型身形咧，即系我有一次好难忘嘅经历，嗰时就成班女仔即系后生嘅时候就去沙滩咁样啦。咁喺嗰啲时间咧，因为大家其实你都知 friend 搭 friend 咁，有啲人唔识噶嘛。其中一个女仔咧，即系哇呢、這个我觉得系玩晒所有在场嘅女仔，佢坐低坐，咁沙滩你都知好柔软嘅沙。咁坐完咧，就咪会有个形嘅。佢起咗身就突然之间话：我哋一齐睇下边个 pat pat 大，坐落去睇下有冇人大得过我个 pat pat 啦。咁样，哇！你讲真，点啊？你想？ 唔系咁，佢本身系 pat pat 大定细先？ 其实佢唔算，佢本身系嗰啲好脚幼嗰啲人嚟嘅，所以佢唔算系 pat pat 大嘅。但我估佢嗰下想破冰，又或者想大家即系玩下、喐动下，唔好就系坐喺度晒太阳。 但呢一个可能系其他女仔嘅死穴嚟噶。 梗系啦，喂，坐咗落去，如果个沙咧散咗，冇咗 pat pat 型嘅话，你点样同佢讲？我 pat pat 大过你啊，咁啊，你冇得讲。 唔系，首先咁咯，呢个游戏嘅玩法应该系目测咗先嘅。 系搵个最大嘅坐低啊！ 系啦， 喂，咁嗰个都好惨啫。 边个咧率先坐爆嘅话咧就输啦，咁样样咯。 但系你冇理由咁啊，即系你点样话？你开始先咁猜皇帝咩？ 我觉得其实系有少少晒嘅心态嘛。 但系我有时候好奇咧，即系可能老一辈，即系可能啲公公婆婆嗰啲咧，有时望到啲女士啤梨型身形咧，佢哋反而觉得系好噶嘛，即系。 系啊，真系 你会话好生样噶嘛？ 喂，嗱呢一个咧，大家真系先讲下，好多时候咧，大家即系睇电视剧先至会见到嗰啲咁嘅剧情咧。咁你喺度谂，我今时今日仲会唔会有啲长辈咁样样讲啊？甚至乎嗱，因为真系会唔会啊？有时候好似睇电视剧都系噶嘛。第一次你带嗰个女仔翻屋企嘅时候咧， 平头品足啦， 系、那個、啊，由头望到落脚。跟住咧，甚至乎咧，有意无意系咁望佢咧，即系盘骨嗰啲位咧，真系仲有，因为咧， 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呢一位嘅女仔朋友咧就同我分享翻，佢话好尴尬。即系因为其实尤其是你知啦，而家啲女仔稍微肥啲都唔中意噶嘛。 系啊。 咁点解佢觉得好尴尬咧？因为试完就系嗰一餐饭咧，咁好明显应该就系咧阿 Auntie 啊。咁就嫌佢就唔够肉地啦。咁、嗱，一嚟都客气嘅，就系咁同佢讲话啊，食多啲啊，食多啲啊，食多啲啊咁样样嘅。 系。 咁但系同时之间咧，亦都真系不停咧就同佢讲话，哎呀，你真系好瘦啊，唔得噶，你咁样样。 第一次啫，使唔使咁啊？ 哎呀，咁即系有时候你知有啲屋企真系好热情，同埋热情到一个位系咩都可以讲噶嘛。咁嗱，当然，阿 Auntie 咧又冇去到一个位，就系话你 买奶粉俾佢食， 系啦，即系又未去到呢一啲，即系未去到一个位好明确咁样讲话，你真系即系唔够肉地、唔够生养嗰啲，佢冇咁讲。咁、但系咧，嗰、那个女仔somehow佢 sense 到咯，即系佢都觉得应该系有呢一方面嘅睇法，咁所以咧，当时系有啲嘅尴尬嘅。咁但我唔知啊，即系尤其是女性代表啊 ，Nicole， 即系啤梨身形，你觉得其实系咪一个都几令人烦恼嘅身形嚟嘅咧？ 我觉得系噶，同埋咧，即系我唔知咁样形容系咪太过分啦。有时咧，即系我见过。有个朋友佢真系啤梨身形得太夸张咧，你觉得佢行出嚟好似个不倒翁咁啊？ 你个朋友听到一学眼泪。 喂，咁你自己对号入座啫，我唔系讲紧你哋噶。 唔系，换个角度去睇，咁都开心嘅，你永远都唔会跌啊嘛。如果根据你嘅说法嘅话， 哇，你个人好乐观咯。如果我系，如果我系啤梨型嘅身形，又听到你咁讲，我真系唔使见啦，我要饮茶啦。 我安慰紧你个朋友嘛，你啱啱咁样讲，帮你兜嘛。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完这个香蕉身形又讲了这个啤梨身形啊，咁啊跟住落嚟啊讲下其他生果啊苹果身形。其实苹果身形你真係咁样问我呢又考起苹果身形系点样嘅呢 就唔系橙囉係啦其实橙系整体性系一个波咁样。但系苹果呢其实大家多数都会形容系一啲即系例如上半身比较肥嘅又或者例如你个身体呢一个主干嘅部位比较肥啲嘅。 喂但我想话咁其实即系佢嗰个腰腹位系咪即系相对之下系会幼啲先。 梗系唔系啦，集中喺中间嗰啲脂肪。 咁即系其实由个心口到个腰都系肥 嘅。肥嘅，系啦。咁、但可能手脚就比较纤瘦一啲咁样咯。 哦， 系啦。 我有印象咧，我有个朋友咧就比较类近系你形容嘅呢一种。 我 呢一种嘅苹果身形，唔好咁敏感先啦。 我几惊你停咗咁耐，比较类近你 嘅你讲嘅啫，你口中讲嘅嗰种苹果身形，好敏感啊！呢啲啊女士對 我知道微伴侣系一个大势所趋或者一个大趋势，但系你都唔好咁样成日指住我啊嘛！ 唔好啊，都话你讲完，你唔够耐性听我讲嘢，我敏感。咁咁其实好得意啊呢个朋友，因为咧。佢本身个膊啊，同埋胸嗰啲位咧，都系比较滑，同埋好多肉嘅。咁咧，当然平时咧，佢其实连埋个肚咧，都系好多肉啦。咁但系因为咧，佢又唔算话真系肥得好夸张，即系唔系话超级大肚腩又唔算。咁咧，我记得咧。有一年嘅暑假，咁我哋即係成日都一班人出去玩啦、啊。咁你知男仔去到嗰啲沙滩泳池啊，咁一定係会即係 除衫啦， 除衫㗎啦，係咪？咁呢佢就永远都系呢我唔知你有冇见过啲男仔呀、永远都系收腹呀、跟住呢扩胸嗰种呢 即系好似健美比赛嗰啲啦。 係啦咁但佢又冇隻手咁样谷行嘅但你会见到呢无时无刻呢即系个上身呢好似即系好挺呀、咁你令到你下腹呢望落去个肚腩好似收咗入去咁样嘅。咁但当然其实佢一 relax 放松嘅话呢就成个肚腩走返出嚟㗎啦就 exactly 你讲个苹果身形嘅。咁但 因为咧佢嗰个潜意识啊，就系喂，我如果尤其是同你哋呢一班人出去玩嘅话，我要除衫嘅话，我无时无刻唞啖气都好，都要谷住嘅，都要令到自己挺嘅。 佢嗰啖气应该都唔系唞得好舒服嘅啫， 劲唔舒服啊！你知唔知跟住后屘去到个位咧？因为佢真系几乎咧成个暑假我哋见到佢都系咁咧。我怀疑佢已经系习惯咗佢，直头系嗰个嘅潜意识啊，入咗呢一个状态啊。我基本上之后咧，明明其实佢系多肉嘅， 嗯， 但系佢都依然 keep 住就系尽量要收肚，行步路都收肚啊。嗯、平时咧系即系喺屋企啊， 睡房 relax 嗰啲情况之下都要收肚，收到咁，我就有少少 腰骨几直，你去学下人 我觉得辛苦咯，但系就， 但系其实我又觉得苹果型嘅身形咧，摆喺女士上面、啊、可能。是好过啤梨型啲啲嘅，因为咧你个手脚嗰啲冇咁肥咧，望落个效果好似好啲， 即系局部瘦都满足啦。 系啦，即系其实你谂下，除咗沙滩呢个场合，你系要将你个腰。即系毫无遮挡咁样展露于人前之外，其实其他场合你好少会无啦露腰噶嘛。 咁讲咗咁耐咧，其实即系啊，每一种身形都有自己嘅烦恼啦。如果想去即系弥补自己身形嘅不足，其实可唔可以做啲咩去救一救忙咧吓？ 有嘅，咁其实咧有好多即系人都讲啦，例如啤梨型嘅身形咧，其实你下身嘅脂肪比较多啦。咁其实咧就应该做多啲带氧运动，例如跑步啦。咁、你用好多脚嘅肌肉啦，即主要用脚嘅肌肉。咁你长时间嘅带氧运动咧，其实烧脂个效果系比较好嘅。 嗯， 系啦。咁就例如对比而家现时咧好热门嗰啲好十分钟一啲好高强度嘅运动咧，跑步系对啤梨型嘅身形咧系应该比较好嘅一个烧脂运动嚟。 系嗱，就算咧你真系而家本身咧即系唔跑惯啊，我觉得我都建议可以咩咧行楼梯。即系尤其是如果你真系啊，假设你系有做 gym 嘅话咧，相比起你喺跑步机上面跑咧，你玩嗰啲楼梯机啊， 系， 因为除咗佢本身有带氧运动嗰个嘅效果之外啦，除此以外，即系因为佢你当你练嗰个楼梯机嘅时候咧，佢系会特别要你用嗰组嘅肌肉咧，系、容易帮你收翻你个 pat pat 位啊，同埋你个大髀位嘅。 系啊，同埋我觉得嗰个肌肉即系用个力，好似比跑步系更加多啦。 系啊，会噶。会噶，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系针对住嗰啲位置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可能行楼梯咧仲啱数啲添。咁当然啦，即系唔系话一定要玩一啲健身器材嘅，即系你平时肯花多少少时间行多几级楼梯嘅话，其实都有啲帮助嘅。我相信。 下次上嚟录音嘅时候，唔该唔好搭 lift 啦， 有同我讲嘅。 咁但系咧，即系例如啤梨型嘅身形就可以做一啲下肢嘅带氧运动啊，跑步啊，行楼梯等等啦。咁苹果型嘅身形咧，啲人就会话你其实系复合嘅锻炼，即系可能一啲带氧啦，加埋一啲肌肉嘅训练会比较好，因为始终可能你手脚啲肌肉线条咧唔系咁明显，咁可能你做一啲肌力嘅训练咧就会比较好啦。咁、就可能跑步之余咧，都应该要多少少做一啲可能做 gym 啊，做一啲肌肉嘅训练。咁虽然。即系喺运动嘅角度，几时都系要均衡噶嘛，唔可以净系做大量又或者肌肉力量。咁但系苹果型嘅身形咧，系呢个系要点咯。 哦，我通常我习惯咧，即系以前啊有做开运动嘅时候咧，就唔系每一次做运动嘅时候咧就做晒嘅，即系咧 点咧？ 一个礼拜假设有五日啦，我假设我每日都会做少少运动啦。咁、可能今日咧就做下即系上半身，可能手啊、胸啊。咁第二日咧就做下。啊、之后第三日咧就主力做下脚啊咁，咁我觉得咁样样就会 系啦，比较好啲， 又俾到啲肌肉休息下咯。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好多男士去健身嘅时候咧，因为务求上肢见得下人啦，即系学你话斋， 专焗上肢啊。 系啦， 我觉得咁样唔好睇噶。 其实真系唔好睇噶，因为咧佢哋会即系反而佢哋会叫做 skip 咗脚嗰一日。 系啊， 咁但系个感觉就真系好似咧。两支牙签插咗喺个树仔度， 系啊，系唔好睇噶， 系真系唔好睇嘅。 你就算上半身咧，即系操得几行都好咧，你一即系下半身 望一望个脚，点都要有少少肌肉同埋有少少线条先衬托到嘅。 好唔 balance 嘅成件事会 系啊。 咁样个香蕉身形有冇得搞咧？喂， 香蕉身形都有嘅。咁其实你话身体冇明显嘅线条，其实都系啦。你做翻多啲肌肉嘅训练，希望咧练翻啲肌肉出嚟，咁你望落个身形就好似冇咁一碌竹咁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啊，嚟到咧，即系节目嘅最后一部分啦，就要即系汇报一下。咁啊，一个星期就过咗啦。咁呢个星期如何咧？有冇实践自己嘅目标咧？ 系乌嘉伦，你点咧？ 嗱，我就首先咧，即系因为我想即系好客观地啊，即系知道自己究竟。即距离嘅目标系咪真系咁远？ 系，所以就要抽身嚟睇一睇先啦、啊。 所以我就真系去问一下周围嘅人，咁啊，即系了解一下究竟系我自己主观真系个身体其实系咁不足啊，定系嘅周围嘅人都系咁觉得啦、啊。咁当然我就系觉得应该系我谦虚啫，系我 谦虚咩？ 系我 太过低估自己嗰个身形嘅变化。 咁我于是乎就即系问一问我身边一啲嘅至亲啊，咁、啊得到嘅系呢一个嘅回应啊吓。喂，你过嚟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爸爸肥唔肥啊？ 唔肥。 唔肥啊？ 系啊。 系咪都几 fit 啊？ 我唔明你讲咩。 你唔明我讲咩？即系爸爸系咪即系都个身形几好睇？ 唔系。 唔好睇咩？ 唔好睇。 你觉得爸爸个肚腩大唔大啊？ 大肚腩。 爸爸的肚腩既然大的话呢，你觉得使不使要整细佢啊？ 整细佢点样整啊？ 你觉得呢可以点样整细个肚腩？有咩方法？ 我觉得可以剪咯。 点样剪啊？ 咪笃个剪咯。 剪个边度啊？ 剪你的身体咯。 剪个肚啊？ 系啊。 剪走啲肉佢啊？ 系啊。 咁就细啲啊？ 系啊。 咁好痛。有冇其他方法啊？你觉得爸爸使唔使做下运动先？ 唔使。 你知唔知咩叫做运动啊？ 我之前咪喺度咁咯。 即系点啊？你做啲咩叫做运动啊？ 即系 咁。即系你依家喺做紧咩啊？单脚跳啊？单脚咁样跳下跳下就叫做运动噶啦咩？你觉得爸爸重唔重啊？ 重啊。 你觉得爸爸重啊？ 系，因为咁大只。 好大只啊！你知唔知爸爸几重先？ 我唔知啊。 你想唔想知先？你想啊？咁不如我哋去磅下好唔好啊？ 好啊！ 你帮唔帮手啊？ 帮。 OK， 好，咁我哋去磅下先。边啊？个磅喺边啊？ 喺出边咯。 好啊，我哋行出去睇下嘛。你攞俾爸爸边度啊？边度啊？嗱，轻手啲，唔好整烂。一阵俾妈妈闹噶啦，我哋整烂啲嘢嘅话就 OK 好。点用噶呢个磅？知唔知啊？ 我先 好，你先点用噶？讲下点用噶？呢个磅点用噶？ 我要企上去咯。 OK， 而家你睇下几多啊？ 42.6。好， 42.6啊，系咪啊？呢个系你嘅重量系咪？咁到我咯 ，OK。 OK。 好，重唔重啊？ 哇，劲重！ 哇，使唔使劲啊？用个劲字嚟讲啊，几重啊？而家睇下几多啊？146.4，咁点算啊？ 我帮你揿个肚，跟住就嗰啲事做奶。 哇，咁核突嘅喂！咁用呢个方法变轻啲啊？ 系啊，跟住你就去厕所度屙。 跟住咧？ 跟住就冇咁重啦。 哇，真系多谢你喎！呢一个唔错嘅方法吓。咁啊，我自己再谂下，究竟睇下可以点样样轻啲好唔好啊？ 好啊。 咁如果我轻啲嘅话，你会唔会觉得爸爸靓仔啲啊？ 会咯， 会系咪啊？ 会靓仔啲。 而家靓唔靓仔先？ 依家唔靓。 喂，依家唔靓仔唔得，你话爸爸都几靓仔先啦，好唔好啊？ 冇啊。 咁样样嘅。 乌嘉伦啊，话你靓仔啲咋？你听唔听到？ 哎呀，真系咧！ 你个仔话你咩话？爸爸肥唔肥啊？唔肥。咩叫肥啊？唔知道，因为我未见过你瘦啊嘛，爸爸。我出世咁耐，其实都系咁嘅身形，做咩啫？ 你今个礼拜点啊？你 嗱，我今个礼拜咧，第一步就系好似你上次讲嗰啲啊，搵翻自己当年啲相咧，好似 首先 set 落去 wallpaper 嗰度，又呢一招当年都唔 work， 而家你又试， 所以咪收集咗好多咯，多啲。吸力咁样 咯、哦，即系你今个礼拜做嘅就收集啲相啊， 唔系啦， 就系咁样啊，喂，好辛苦啊，我真系谂唔到佢点样可以消耗卡路里啦。 喂，我都同你一样，即系客观啲睇下当年系咪真系咁瘦嘛。 哦，原来系咁。 唔系，但系我真系有去做运动嘅，我有实践呢一个跑步嘅成咯。咁、哦、但系咧好伤心，我觉得简直系打击自信。 啊， 因为我就谂啊，既然我哋即系咁认真做呢件事啦，咁、 啊、 我攞翻我嗰啲运动表出嚟，即系可以计嗰啲时速啊。 佢都唔喐啦，我讲话你啊，主人想喐，我已经冇喐好耐咯。 唔系，咁嗰只表都唔系好旧嘅，近排买嘅。 唔系佢懒啫嘛，佢唔系旧啊，好似你咁啫嘛。 唔系，我买咗之后冇认真用过，咁我谂住、哦、啊，好啦，既然咁认真，咁我攞翻佢出嚟计啦。哇，我真系唔敢望啊，唔系讲笑。 啊 我跑咗我谂我跑咗40分钟左右啦，咁我都谂嘅，哇，开始辛苦啦，即系其实系呼吸，你觉得咧，我只脚系有肌肉力量嘅，但系喺个呼吸上面好唔习惯，即系可能啲心肺系啦，啲心肺差咗，咁、 嗯、 我就啊好辛苦啦，跑唔到啦，同埋差唔多时间翻工嘛，咁就有啲藉口啦，咁、 哦、 就OK 啦，跟住你就一望，哇，唔系啊！我跑7分钟1K 啊，差唔多。 7分钟1K 啊，即系你40分钟跑。 我跑咗我跑咗 5K 多啲咯。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咯。 因为佢计咗时，我系接近7分钟1K。哇！你知唔知当年咧，又系想当年嘅时间。我啊练完三节啊，第四节走落去跑步，我轻松跑啊，都5分半啦、啊。即系我跑完系唔觉得辛苦噶。 哦。 同埋系好轻松噶，即系翻到去系完全唔觉得攰嗰种。都5分半喎、 啊，系， 但 系 我仲练咗三节、啊， 不过算啦，嗱，真系嗱，好坦白讲，我又觉得以你即系今时今日呢个年纪咧，跑7分钟1K 嘅话，我觉得合格噶啦。我问下你，唉， 唔系，我觉得系 只可以讲一句，车叹一下，岁月不饶人。 我会变翻快噶，陈嘉乐。 好好啊，睇下睇下七月可唔可以跑翻个5分钟1K 嚟睇下啦，5分零钟啊， 睇住你啊你。 我哋啊放长双眼睇下啦吓，咁啊睇下下个星期咧，我哋再汇报一下我哋嘅进度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